率着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了。山门打开，天王殿内巨烛高烧，香烟缭绕。慧本手持着两项法器，一手持竹苇，一手持大箍，步上了高台，绕着坐佛一周，一边将大箍内的法水泼洒，随即下来高台，将大箍传与了狄公，请狄公受礼。狄公恭敬地接过了大箍，向坐佛行礼，又将箍内的法水净洒在莲花座下。慧本接过大箍，递于执僧，传命大佛启动，一面闭目念珠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两边36名教授一声答应，正要抬起铜佛，狄公步入高台，示意众人肃静。乔太马龙跳上了高台，用手掀去了那幅覆盖坐佛的黄绫，只见佛像暴露，顿时发射出黄澄澄的夺目的金光。衙役在两边已然护定了高台，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拥到了大兄的殿前。马荣挽起了袖子，挥剑将佛尔蒙的砍削下去，只听得噌然一声，宝剑被折断了利刃，只洒落下几丝血沫，而马荣被震得扔了宝剑，捂住了剧痛的虎口。乔太从地上捡起了那几星血沫，交给了狄公。 这尊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的，而是用黄金铸成的。他们一会儿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，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箱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，由顾梦平的船运来，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之下，最后聚集于白云寺，由慧本监督融化，铸成这尊无量寿佛，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，行偷运贩售之事。顾梦平是这伙罪犯的首魁，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，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。 这偷运金佛是真，小人不敢抵赖，我一时没有谋害王县令的性命啊，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啊。 哼，我且不说其他罪证，但这棋盘之上王县令便亲手镌刻了你的姓名。这棋盘是前任王县令察觉你们阴谋之后密藏证据所用，那里的证据笔渣虽然被你们一伙盗窃，但是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镶饰之外，还镶上了你手中的两根细竹杖，都涂抹了金粉，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吗？ 狄老爷，狄老爷，我招，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啊，背离指令并铸成我私贩黄金的那是京师。 住口！明日大堂开审之时，再由我如实一一招来。左右，先给我压下。 乔太、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，将慧本、顾梦平并十数僧用一条铁链穿锁了。 36名教首抬起了金佛，出了白云寺，回县衙去了。看破了黄金案，众百姓狂惊不已，奔走相告，已是路上观者如山重叠，着实是轰动了一个蓬莱城。狄公一行回到县衙已经是三更了，堂主簿率众衙员已排列在前厅等候。狄公吩咐堂主簿明日一早送函去军镇炮台，拜见镇将方明莲，会同审理黄金案，其余衙吏早早回去休息。回进内衙署斋，红三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，乔太、马荣平时只饮酒的，这时也体味到了品茶的乐趣，大家兴致勃勃，谁都没有睡意。狄公坐定，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啊。 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，适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，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尚有一京师上司，老爷为何喝他住嘴，不令他吐出姓名来啊？ 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，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？京师和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，在那边等着了，金佛一到即行分割，巨额脱手，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如是朝中的官员呐、啊，彼处熙熙攘攘，岂会没有他的党羽和探子？当时抖量出性命来，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，毁了证据，我们反斥他一个徒赖诬告，辩白不清。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就铸就了一尊铜佛，到时候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。哦对了，乔太、马荣，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桥上被打落下水，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啊，却是白云寺里铸金佛用的泥胎。那河岸离顾孟平宅邸不远，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，偷偷地抬到他的宅邸。顾孟平验看了，便命人入夜悄悄抬去河边打碎了，抛入河中，一时三刻便化作泥浆了。 顾孟平罪迹昭彰，有目可睹，那曹贺先孙老夫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私呢？ 曹贺先虽是读圣贤书的人，却不能安贫乐道，顾穷守人，他严主排佛，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下，他既恨顾孟平，却又将女儿嫁给他，这只能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他被顾孟平牵了鼻子，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。欲志节，丧斯文，祈求分得一杯残羹，老先生蛮憨糊涂，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。 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差遣？ 可怜他和志海一样，罪责便是看守与搬运小菩提寺中的那些破旧禅杖。 老爷，那么卜凯呢？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个黄金案的首魁吗？ 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，此刻我不说破，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。 不好了，王老爷活过来了，正直闯来衙院里呢，小人哪里敢拦阻啊。 语音未落，书宅的门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只见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，眉须灰白，头顶盘着一个松松的发髻，左颊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。乔太、马荣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不是 这不是白云寺后殿棺材中睡着的王县令吗？李公却笑嘻嘻地迎上前去，施了一礼。 本县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先生应该是京师户部的杜支郎中王元德先生吧。 哎呀，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呀，快快快快，让我重新梳洗一番。 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，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，却前来蓬莱暗中侦查，替兄复仇。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和金昌一伙了。马蓉，在花船之上不正是他引你去船尾去看那些可疑的禅杖吗？ 原来是卜凯先生，怎得我这心肝五脏还都塞死了，那么的不开窍。适才左脸上的斑迹去哪里了？ 你看，哎，这片膏药往脸上这么一贴，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？ 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，却骗我们这许多事。昨日呀，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，务必捉拿你呢。 狄老爷大智大勇，排除众难，终于是勘破了这黄金案，拿获了一干凶恶的罪犯和金佛石赃，可喜可贺呀。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，混在众百姓中观看，心中为时敬佩呀。更令我感戴的是啊，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，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。我兄长啊，正是激活了他们一伙的罪证，与你上报京师的时候被人暗害的。 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的簿册，还请王公批阅。 这簿册啊，密集了他们走私黄金的时间、船次、数量、折合金额、贩售去向等，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啊。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，兄长亲笔实录，一丝不苟，端得可敬啊。可怜死于非命，唉，睹物思人，能不感伤嗟叹再三呢？ 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一应书函信札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，原来正是一伙的呀，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。 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的线头，我在户部间有文报，只不详尽。兄长遇害前的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，汪堂官匆匆消差，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，故我冒了性命危险前出京师，乔扮作卜凯来此侦查，只等拿获了全部证物就回京师去复告，披露此害人巨案。 以王公之言，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。 哎，非也，真正的罪魁啊，倒是刑部员外郎侯军，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。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了。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的出纳、经事、户事、公事、金银交易数量之数的密档，才放大胆子做起这邪恶勾当的。侯军的父亲呢，原是大理寺卿，早两年虽然死了，但是僚属遍布，门生如云，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。 狄公几乎惊叫起来。侯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？他竟是个私贩黄金的首犯。狄公的心中不免波澜起伏，思绪万千呢。 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，侯君得报，就买通酷吏，私匿3000两官银，申报侯光，诬告我窃银而逃。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可解了，洗刷一番呐。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，又从玉珠嘴里证实了黄金走私的秘密，金昌恐惧杀人灭口，这案子已可大白。我就偷偷地溜下花亭，扮成一个赖头云水僧，一路托钵化缘，瞒过众人耳目啊。 哈，怪不得那天叶伟而去后便杳无音讯，原来又扮作赖头僧了。 哦，我这儿啊还有一件事儿，望老爷恩准。 哦， 就是曹英那个不幸的女子，真是可怜见地啊。如今顾梦平已伏法，望狄老爷做主，将其许配与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。叶公子与曹小姐乃真是匹配的一对儿嘞。 哦，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，我都几乎忘了。如今就成全了他们吧。 哎呀，狄老爷是才猜出我是户部都直郎中，真乃巨眼也。真不知道狄老爷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的呀。 有3条线索引导下官分辨出你的身份。一，堂主簿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，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，谁知杳无音信。二，都知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。三，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一个理财的圣手，而且是新进才雇聘来的。凭借这3条，我便猜得你这个捕凯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呀。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，在县衙内游荡搜索，汪堂官堂主簿都被吓破了胆呐。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，未知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，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所扮，这个生人又必与王立德县令的死因有关。直至上面3条线索交织在一处，我便断定这鬼魂也就是卜凯装扮的，而这卜凯也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你呀。 哎呀，在京师的时候就久仰狄先生大名，惜无缘交接耳。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记我这个在京师的朋友吧。 这个话说者无意，但是狄公却觉得脸上火辣，不知道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。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君，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？ 啊，兄长最后的来信告诉我说，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，故而我每次到花亭上去的时候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接近玉珠，无奈玉珠厌嫌于我，从不与我亲热，更不提漆盒的事儿。有一次我大胆地潜入他的仓房，翻到了那口漆盒，打开一看却是空的。我从此就死了心，为师从头做起，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。狄老爷睿智啊，竟从金粉嵌饰了顾梦平的2只竹杖识破此中机关，在下由衷的钦服啊。同时在花亭上，我见金昌有时放浪形骸，纵情酒色，